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果然，刘少坤一上场就带来了豪赌的气氛。他三张牌分别为六、七、八，加起来21点，竟然下了10000元的注。叶成坚是买家，自然得跟。贺东东、熊建新、大舅客、彭买家也跟着下10000元。亮牌的时候，叶成坚一个9、一个3和一个4，只有16点，比刘少坤少了5点。庄家吃买家，一副牌刘少坤就赢了40000港币。两广随庄也沾了光。开局以来，刘少坤一路顺风，总是压着叶成坚。叶成坚来了一对9，外带1张8，显然是一副难得的好牌，就下了50000港元的注。刘少坤毫不示弱，跟了50000港元。由于叶成坚一直没下过这么大的注，梁广、大舅客、熊建新他们在贺楠楠眼色的指使下，纷纷说这次跟一把李总，全都捧买家。可是当刘少坤亮牌的时候，他们全都傻了眼，摊在刘少坤面前桌上的竟然是3张花牌。这一次刘少坤足足赢了20万。 哎呀，不行了不行啊，刘先生太厉害了啊。 梁广、大舅客、熊建新他们嘀咕着，装出不甘心可又不得不屈服的样子，退出了牌局。能成为巨商富豪的刘少坤智商自然不会低，这时候他也想见好就收，就对叶成坚说， 李先生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就玩到这算了，明天我还得去看国际汽车展呢。 可是本来就设局宰他的叶成坚和贺楠楠，哪能让他赢了30-40万元走人呢？ 刘先生着什么急啊，我再下楼拿钱去，我们重新开局。 叶成坚当然不肯散局，摆出还要接着大干的架势对刘少坤说道，说完看了贺楠楠一眼才起身下楼。贺楠楠心领神会，忙俯身对刘少坤低声地说道， 刘先生，你今天手气这么顺，我们得趁机会放点李志坚的血呀、啊、反正他们那种人钱来的容易，输个10-20万不会心疼。 贪婪是人的天性之一，刘少坤好赌自然不仅仅只是为了寻求刺激和测试自己的运气，同样有在赌桌上大发横财的心理动机。叶成坚和贺楠楠正是看准了他这一点，给他设好了局，先让他赢，激起他的贪欲和赌性。不出叶成坚他们所料，刘少坤见自己开局以来一直手气极顺，牌风极旺，也就动了再赢他100万的心思，就对贺楠楠说道， 那好吧，陈先生，我听你的，再玩一回啊。 叶成坚再次拿钱上来以后，他们开始了新的牌局。这时候牌桌上只剩下了4个人，刘少坤和贺楠楠一直是同伙， 叶成坚则提出要和贺东东同进退。这一次轮到叶成坚坐庄，他让贺东东执牌，自己坐到旁边做参谋，并负责记录双方输赢的赌账。刘少坤发现重新开局以后，自己的形势大为不妙，好几次23点甚至25点的牌，不是被叶成坚那边的对子，就是更高的点数吃掉。这样当他拿到一副3张都是嘎的的全花牌时，手都因为兴奋激动而哆嗦，低声征求贺楠楠的意见说： 陈先生啊，你看这次我们下多少？50万怎么样啊？ 趁他不注意，贺楠楠先给叶成坚做了个手势，才用无比坚定的语气对他，也是对叶成坚他们说： 不，要玩就玩狠一点，下200万，看他们敢不敢跟。 好啊，200万就200万喽。 刘少坤也想一把就赢回来。醉猫贺东东眯糊着眼，还是一副任你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模样。瞄了刘少坤一眼以后，不紧不慢地问道： 决定了，200万。 决定了，亮牌吧。 刘少坤和贺楠楠怀着不同的心情，异口同声地抢着说。刘少坤一张一张地翻开了他面前桌上的3张嘎的，强压着激动万分的心情，十分得意地看着桌子对面的贺东东。看着刘少坤面前的3张嘎的，贺东东并没有大惊失色，慢吞吞地翻开了他桌面上的牌。 K K 第三张还是 K， 贺东东翻开的竟然是一副出现概率极低的最大花牌，3张老 K。 这 刘少坤看的是目瞪口呆，意识中虽然感到哪儿有点不对劲儿，对方像是搞了鬼，可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3张老 K 偏偏在刘少坤拿到3张嘎的的时候出现，的确是出签高手。醉猫贺东东动了手脚，搞的鬼。可是刘少坤哪里知道最可怕的鬼就在他的身旁呢？每次他手中拿的是什么牌，全被贺楠楠用手势通知了对方。贺东东根据情报调换手中的牌型，如此这般，他刘少坤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是准输不赢。 这叫什么嘛，刘先生，风水轮流转，原先是你的牌风旺，现在也该轮到我们了。你看，要是不行，我们就玩到这儿吧。 叶成坚用凌厉的眼神盯着刘少坤说道： 怎么样，刘先生，收手吧，看来今天很难再捞回来了。 贺楠楠也低声地诱劝刘少坤。这个时候的刘少坤不仅输光了原先赢的40多万港币，输掉了贺楠楠交给他的10多万港币和自己身上的2万多美元，而且还欠下了叶成坚他们100多万港元的赌债，无疑已经是骑虎难下，自然不肯散局，还要坚持再赌下去。接下来再赌，刘少坤输得更惨，几乎每一手牌都被贺东东压制。他有一对七，贺东东能翻出一对九，他有3张花牌，贺东东则亮出了一对勾，外带一张嘎的。刘少坤像所有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手气越是不顺，就越想1、2副牌马上捞回来。可是他赌注下的越大，输的就越快。仅仅再过了2个多小时，刘少坤欠下的赌债已经上升到了港币1000多万元。 只见他满头大汗，脸色疲惫，仍然是一个劲儿的催促：“哎呀，发牌呀，牌呀，快发牌呀！我不信我的手气总是那么差嘛。” 叶成坚对贺楠楠使了个眼色，贺楠楠当即沉下脸说：“ 刘先生，不能再下注了，要赌你自己跟他们赌，我退出。 李总，请你查一下，我们欠了多少钱。” 叶成坚拿出账单算了算，说道：“ 嗨，没多少，一共是1032万港币。你们准备怎么结账啊？” 李总，零头就算了，1000万对半分，每人500万。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钱结账。哎，这样吧，我先给你们写张500万港币的欠条。 刘先生呢，你问他准备怎么办啊？算我倒霉，愿赌认输。哼，我跟他合伙一晚上弄了个倾家荡产，十几年苦挨苦干，白辛苦了。这 贺楠楠苦着脸边写欠条是边诉苦。听着他们的对话，刘少坤的脸色变得蜡黄。赌之前，贺楠楠就跟他说好了两个人合伙，输赢对半。现在输了，欠下的赌债一个人一半。一直旁观做参谋的贺楠楠都主动认了，他自然不能不承认。但是500万的赌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很想在牌桌上赢回来，或争取减少一点债务。因而没等叶成坚问他，他就哀求地说道：“ 哎呀，李先生啊，我们是不是再玩一回呀？”“ 要玩可以啊，请你先把账结了，我们再接着玩，想玩的什么时候都行。” 这时候的李总经理不再像谈汽车生意时那样和颜悦色，只见他冰冷的双眼射出了两股逼人的寒光，令刘少坤感到了一阵心寒。 可是李总啊，我现在的确没有办法跟你结账啊，你看怎么办吧。 刘少坤无可奈何地继续哀求。叶成坚见刘少坤已经失去了反抗的锐气，就对他说道：“ 我们知道你现在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那陈先生能写欠条，你大概也会写吧。”“ 哎呀，李总啊，500万的确是太多了一点啦，你看是不是？” 刘少坤还想继续为自己争取宽一点的退路。“ 怎么想赖账？” 叶成坚恶狠狠地盯着刘少坤，提高声音对里屋喊道：“ 你们都出来，看看这个想赖账的台湾汽车大王。” 听到叶成坚的喊声，原先借故躲进里屋的熊建新、大舅客、梁广、黄熊、虾仔、罗小龙他们全都涌到了客厅。看到满屋子的人全用充满恶意的眼光盯视着自己，七嘴八舌的讥讽和嘲笑，刘少坤明白了今天的处境，脑海中忽然掠过了肥羊掉进狼窝的形象。叶成坚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找来这么多人，就是想在必要时给刘少坤施加尽可能沉重的精神压力。很快刘少坤经受不住了，他用颤抖的手写下欠债500万港元的字条。这个时候已经是1994年11月14号的清晨。把欠条交到叶成坚的手上之后，刘少坤说道：“ 李总啊，我已经写下了欠条，你看是不是让我先回台湾一趟啊？我不回去，这么多钱很可能提不出来呀。”“ 是吗？” 叶成坚斜视着刘少坤，有意拿腔拿调地说道：“ 刘先生，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全是傻瓜蛋？给我们一张字条，就让你溜之大吉。等你回到台湾后，再使劲儿的嘲笑我们。说完，看了同伙一眼，黄雄大舅客熊建新、虾仔他们哄堂大笑起来。哎呀，李总啊，我的确没有这个意思呀。刘少坤很诚恳地解释道：“有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不管。想走就拿钱来。家仔，把他押到里屋去，锁起来。”叶成坚下了命令。随着叶成坚的命令，虾仔和罗小龙半推半拉地将刘少坤揪到了里屋。熊建新拿来了一副手铐和一根两米多长、一般是用来拴狼狗的铁链，先将刘少坤的双手铐起来，再用铁链子把他拴到了床柱上。刘少坤不堪忍受这种侮辱，愤愤地说：“哎呀，你们别胡搞啊，我又不跑，干嘛像拴狗一样的拴着我呀？”熊建新他们没理睬愤怒嚷叫的刘少坤，只管干自己的事儿。他们撸下了刘少坤的玉宝表和钻戒，又从他身上搜出了信用卡、台胞证。事情干完以后，试试铁床架子还比较牢固，就一起走出里屋，回到了客厅。这个时候，旁边的屋子里，贺楠楠略微有点紧张地对叶成坚说：“ 坚哥，你看现在怎么办呢？刘少坤还有同伴，好像姓巫，是个50多岁的老头。昨天啊，我叫了个鸡，把他缠在酒店没跟来。今天他要是找刘少坤找不着，闹起来惊动了公安，那可就麻烦了。” 叶成坚不愧具有“奸人奸”的绰号，他比贺楠楠镇静多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对贺楠楠说：“没事儿，阿南，你10点多钟时去酒店，把姓巫的引诱到这儿来，连他也锁起来。我想法逼刘少坤通知他家里的人汇钱，弄不到钱，一切都白搭了。 那万一他家里的人不管呢？怎么办呢？” 贺楠楠还是有点不放心。“会管的，500万港元跟刘少坤的身家性命比起来，哪头重，哪头轻啊？他老婆自然会知道，他舍得不管吗？”“你放心吧，有钱人都怕死，我不信他硬得过这只铁家伙。”叶成坚冷冷地说。说完，拿出了一支蓝光闪闪的6.40式手枪。看到叶成坚像是要动真格的，贺楠楠不由得十分的紧张。“ 你不会真把他给崩了吧？这是珠海，这可不是澳门。” 他提醒叶成坚说道：“不吓他一下，他能乖乖的按我们的吩咐去做吗？”“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呀？”啊？叶成坚冷笑着反问贺楠楠。贺楠楠想想，事到如今也只有按叶成坚的办法干了。果然不出叶成坚所料，刘少坤的同伴巫祥明非常好骗。贺楠楠去找他说，刘少坤跟李志坚总经理的合作谈判很顺利，要他过来一起研究合同的细节。他根本没想到会是一个圈套，兴冲冲地跟贺楠楠来到熊建新这套租住的公寓房。巫祥明本来是刘少坤唯一的希望，他掉进叶成坚和贺楠楠布置的陷阱以后，曾经暗暗地祈求巫祥明见他彻夜未归会去报警。现在看到巫祥明傻乎乎地上当受骗，跟他一样被熊建新用一根铁链子紧紧地拴住，绝望的刘少坤 精神完全垮了。这样，当叶成坚用手枪顶住他的额头，给他一分钟的考虑时间，如果不说出台北家里的电话号码，不打电话就开枪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接过叶成坚递给他的手提电话，拨通了叶成坚所要的号码。听着电话那端太太熟悉的声音，刘少坤真个是百感交集，忽然间似乎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金钱、美女、荣耀、事业，甚至赌博，全都无足轻重，能够马上回到家里，回到老婆孩子的身边，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为此还生出了一种对家庭、对太太的内疚之情，似乎只有到了如此的境况，刘少坤才感到自己以前只顾打理生意和玩牌，陪太太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因而叶成坚跟他太太通完电话，要他太太在16号的中午12:30以前，一定得往香港汇丰银行某账号汇入500万港元，否则就撕票的时候。他接过电话，很平静地对他太太说：“我很好啊，你放心，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你就照他们说的办吧。事情完了，我就回家，就好好的陪你啊，我不再总是东奔西跑的，忙个没完没了啦。”知道丈夫被绑架以后，刘少坤太太的反应相当的迅速，无疑她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解救丈夫。1994年11月14号的下午，香港某商贸公司的经理王权先生正在办公室准备文件的时候，接到了刘少坤太太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刘太太告诉他少坤出事了，请他帮忙带钱到澳门去赎人，并且说500万港元已经汇入了香港汇丰银行的账号。刘少坤的太太虽然着急，但还是留了一手。他没有按叶成坚给他的账号汇钱，而是将钱先汇到了王权的账号，托王权去转交。当然，刘太太这样做，也有请王权帮助确定刘少坤是不是真的被绑架了，现在人还在不在的意思。王权是刘少坤的好朋友，王权知道自己这个朋友好赌，这次肯定也是因为赌博出的事儿。他在电话中对刘少坤的太太安慰一番以后，当即匆匆地赶到了澳门。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按照约定，王权赶到澳门以后径直去了巨龙酒家。他在靠楼梯口的桌子坐下，要了一壶乌龙茶和几十菜点，开始慢慢的品尝。足足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焦急的王权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无意中他突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面前的桌子上出现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一个铐机号。一愣之后，机警的王权明白了，这是绑匪故弄虚玄地通知他的联络方式。王权按铐机号打完了寻呼以后，很快就接到了绑匪打来的电话。电话中的声音像金属那样冰冷，不带任何感情，而且只有短短的两个字：“钱呢？”王权赶紧说：“ 钱在我这里。” 那还等什么？马上将钱转到我指定的账号。王权听出绑匪稍微有点急躁，就镇静地说：“ 钱转个账号很容易，但我得先见见刘少坤，没见到他，我 不按时汇钱，你就等着收尸吧。”没等王权再说什么，那边已经挂了机。这时候的王权想到有可能见到的只是刘少坤尸体的后果，紧张的出了满头的大汗。他急忙按刚才那个铐机号再打寻呼，可是他一连打了十几个寻呼，那边理都不理他。惶恐无主的王权百般无奈之中，只得死马当作活马治，托朋友找了一个澳门道上的名人，求他无论如何也要想法子救出刘少坤。王权回到香港以后，11月15号的晚上，又接到刘少坤太太打来的电话。刘太太显得非常焦急，她要王权第二天中午12:30以前，一定得把钱转到绑匪指定的账号，否则刘少坤就很难逃过大劫了。经过慎重的考虑，1994年11月16日上午10点，王权走进了香港有组织罪案调查科的大门。接到王权的报案以后，香港警察也觉得这件事很严重，也非常的棘手。时间如此的紧迫，短期内既无法侦查出绑匪藏在什么地方，更不可能马上救出人质。这样，为了人质的安全，他们同意带王权到汇丰银行去等候消息。准备实在不行的话，只好在12:30前将钱先转入绑匪指定的账号，满足绑匪的要求，力争保住人质的生命安全。就在王权他们焦急等候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94年11月14号的晚上，给刘少坤的太太打完电话以后，眼看500万港币的巨款即将到手，叶成坚和贺楠呢非常得意，就跑到前山酒店喝咖啡。正当他们边喝咖啡边聊得高兴的时候，叶成坚的手提电话响起了急促的铃声。 开始听到电话那端自报家门的竟然是崩牙驹时，叶成坚情不自禁地感到了有几分得意。他真的没想到澳门黑道的大哥大会主动给他打电话，可当崩牙驹单刀直入要他马上释放刘少坤，语气傲慢自大，不如分辨更不容解释的时候，叶成坚不由得气冲脑门。他顾不得周围是什么环境，大声说道，做不到，没这么便宜的事。什么？走着瞧？走着瞧就走着瞧，有什么了不得的？说完挂上了电话，对贺楠楠说，走，我们回去。路上贺楠楠见叶成坚的神态显得十分的狰狞可怕，就小心翼翼地问道， 坚哥，出什么事了？刚才谁来的电话？ 是崩牙驹那狗杂种，哼，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让他知道刘少坤在我们的手上，他肯定拿了钱，所以要我们马上放刘少坤走人。切，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他拿钱，我们白白的冒险。 叶成坚边说边气呼呼的喘个不停。 坚哥，这崩牙驹在澳门可是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得罪他，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贺楠楠听说崩牙驹插手进来，的确感到很害怕。怎么，你怕了？ 怕他呢？哼，把我惹急了，看我哪天给他尝尝花生米是什么滋味。 叶成坚阴冷的双眼射出了一股杀气。无疑，这次崩牙驹的干预是促使叶成坚几年后在澳门大富豪酒家向他连开三枪的基本动机之一。由于崩牙驹的干预，使叶成坚感到必须加紧挤逼刘少坤，以免夜长梦多。这样，在接到崩牙驹的电话后不久，叶成坚又拨通了台北刘少坤家里的电话，根本不管刘太太的哭泣哀求，再一次威胁他必须在16号中午12:30以前将钱汇入他指定的银行账号，否则就杀人。所以才有15号晚上刘少坤太太再一次给王权打电话，要王权准时汇钱救人的事情。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刘少坤也积极地展开自救行动。经过一天多的观察和比较，刘少坤发现年轻的黄雄似乎还保存着一定的善良和仁爱之心。虽然在叶成坚的命令下，黄雄也用手枪威胁过刘少坤，但是当刘少坤呼叫要喝水和解手的时候，往往总是他给刘少坤送水或者带刘少坤上厕所。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时，黄雄对刘少坤说话也比较的和气亲切，不像梁广、大舅客、瞎仔他们那样恶声恶气，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有零零星星的聊天，刘少坤了解到黄兄家在内地农村，生活上比较困难，跟李志坚他们也是刚认识不久，知道黄兄并不是李志坚的贴身马仔。刘少坤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就常常借故把黄兄找来，在东拉西扯中总是哀求黄雄救他，并多次对黄雄抛出了诱饵，说只要能够救他平安脱险，他一定给黄雄一大笔钱，保证让黄雄全家一辈子过上富裕的生活。其实不用刘少坤引诱，黄雄这两天一直就像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十分的惶恐不安。李志坚说带他到珠海玩， 他没想到的是玩真刀实枪的绑架勒索。尤其是当李志坚拿出手枪，命令他用手枪顶住刘少坤的脑门上时，黄雄内心的紧张并不亚于刘少坤。他当时非常害怕手枪走火，想到一枪打死了刘少坤，自己成为杀人凶手后的后果。黄雄不由得一阵一阵的心惊肉跳。他很后悔，那么轻易的就相信了别人，深深感到来珠海这一趟不值得。为此，听到刘少坤一次又一次的哀求，他心动了。1994年11月16号的早上，熊建新夫妇还在睡觉，叶成坚和贺楠呢，留下梁广和黄雄看守刘少坤和乌湘明，带其他的马仔到外面的酒店饮茶吃早餐。黄雄看见机会难得，就对梁广说他要到楼下买烟，趁机悄悄地给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分局打了一个报警电话。拱北分局的刑警不到20分钟就赶到现场并完成了包围，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地救出受尽惊吓的台湾商人刘少坤和乌湘明，将熊建新和他的老婆抓捕。1994年11月16号上午11点30分，正在香港汇丰银行大厅等得心焦火燎的王权，接到刘少坤太太从台北打来的电话，说刘少坤已经被珠海刑警顺利的救出，要他不必再将钱汇入绑匪指定的账号。遗憾的是，从后墙包抄的刑警稍稍晚到了2-3分钟，狡猾的梁广发现了刑警的行动，他没有惊动熊建新夫妇，独自悄悄地打开了窗户，仓皇跳楼逃走。梁广逃走以后，很快就打电话通知了叶成坚和贺楠楠，说熊建新的公寓房被刑警包围了，警告他们不要再回到那里。叶成坚和贺楠楠当即分别逃往香港和澳门。由于黄雄并不知道李志坚就是叶成坚，而叶成坚和贺楠楠逃跑以后，熊建新害怕报复，不敢说出他们两个人的真实身份，也就使得那次漏网的叶成坚和贺楠楠能够在以后的几年里仍然有机会继续的为非作歹。可是好运不可能永远关照作恶多端的人。贺楠楠侥幸从1994年11月13日绑架台湾商人的犯罪现场溜掉，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于在417绑架案中落入了法网。由他的供词，不仅了解到叶成坚的真实身份和叶成坚在粤澳两地猖獗犯罪的众多事实，从而证明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办公室于1999年3月做出的决策，立即对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立案侦查，尽快的将其彻底打掉是如何的英明。而且对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组织成员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贺楠楠在他的供词上说，叶成坚有个朋友叫李乐生，又名李国红。李国红在澳门赌场打马，他老婆叫李玲，好像是湖北人。李玲有个弟弟绰号阿文，文仔是叶成坚的贴身马仔。真所谓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功夫。贺楠楠的供词 和专案办公室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大致吻合。刚接到澳门司警关于五四抢劫案的通报时，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就判断像是叶成坚犯罪团伙做的案。此时进一步掌握的情况是，叶成坚已经带着几个马仔潜回内地，并曾在番禺及花都等地出现过，更表明了五四抢劫案肯定是他们所为。而一直感到无从入手查找的阿成文仔中的文仔，至此也有了比较明细的线索。1999年5月6日的深夜，已经喧闹了一天的珠海慢慢地沉入了梦乡。在温馨的夜幕中，板张山下一幢外表并不起眼的楼房还闪烁着几丝不眠的灯光。这是珠海市公安局的第3会议室，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副组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专案办公室主任梁国巨在这里主持召开案情研究会。从与会者的脸色和表情，以及弥漫全市的呛人的烟雾，可以看出会议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梁副厅长身材不高，但是显得十分的沉稳。他扫了周围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眼，咳嗽两声以后开始会议总结。情况大家都谈了，正如刚才同志们所说，战机来了。战机来了就不能从我们的手上丢掉。五四劫案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我们一定要成功地侦破五四劫案，敲山震狗，压下澳门黑社会的嚣张气焰，为澳门顺利回归创造出安乐祥和的环境。听到梁副厅长把敲山震虎的成语改为敲山震狗，与会者全都开心地大笑起来了。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省厅甚至公安部如此重视五四劫案的侦破，就在于不是孤立的简单的把它当作一般的刑事案件，而是更重视案件的背景。能否迅速顺利地侦破五四劫案，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对我们能不能镇住澳门黑社会，能不能确保澳门回归前和回归后社会稳定治安良好的一个考验。面对着这一个考验，久经战阵的广东刑警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梁副厅长，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先派出两个小组，一个去湖北，从李陵这条线入手摸清文仔的情况，另一个就到广州查找叶成坚的行踪。刘安成处长请示道。梁副厅长沉吟了一会儿说，行，只是这段时间案件比较多，人手很紧，你看派谁去湖北比较合适呢？就让小王和小秋去吧。小王今年一直蹲在珠海调查了解澳门黑社会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他熟悉情况。小秋呢是个电讯方面的小专家，这两个小伙子合作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刘安成处长似乎早已对下一步的行动做好了安排。 好，就这么办吧。哎呀，这只小王好像出差刚回来，家里的被窝还没睡热，又得跑长途。哎呀， 的确太辛苦了。 梁副厅长虽然有点心疼部下，可还是批准了刘安成的安排。刘安成处长口中的小王名叫王勇，他生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这个来自粤西农村的小伙子精悍结实，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1989年从广东警察学校毕业以后，就到了广东公安厅刑侦局，经过10年的磨练，已经相当成熟了，也曾多次立下过战功。5月6号的晚上，王勇并不知道梁副厅长和刘处长已经决定第二天派他去湖北，因为侦破一桩毒品走私案，到新疆跑了10多天的他刚刚回到家，5岁的儿子正感冒发烧，见到很久未见的爸爸，又听爸爸说明天亲自送他去医院，守着他打吊针，显得是十分的高兴，因而甜甜的睡了一觉。可是第二天一早，王勇就接到了刘安成处长要他和小秋立即飞赴武汉的电话。2000年7月，笔者在广州采访王勇时，他对笔者说， 当时我根本不敢看儿子那双充满了泪水的双眼，只是跟老婆说了一声，对不起，又得辛苦你了，就匆匆地离开了家。 他还让笔者一定不要提这件事，因为他觉得由于几乎所有描写表现警察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少不了警察为了工作而扔下生病亲人不管的情节，使得不少读者认为那都是编造的故事。他不愿因为自己而使许许多多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同行兄弟受到误解。刑警们的真实生活就是这样，经济收入不高，工作辛苦而又充满了危险，没有固定的节假日，也不可能过平稳安逸的生活。甚至可以说，一个优秀的侦探很难同时又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丈夫和父亲，而支撑他们的或许并非完全是崇高的理想，除了对冒险的向往和挑战未知以外，责任无疑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责任这个看似平常的字眼，如果认真地挑到肩膀上时，还是相当沉重的。王勇和文静白皙、外表不像刑警而像一介书生的小秋，于5月7日的下午飞临武汉。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